欢迎收看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今集的主持人朱文。那我们今集讲什么呢？其实我估个题目都剧透了啦，因为个题目就叫做剧透庄梅岩戏剧哲学。咁其實我哋今日呢就請到莊梅岩嚟呢同我哋討論一下關於戲劇相關嘅一啲哲學，甚至直接會劇透㗎，真係會劇透即係會劇透佢嘅作品，因為可能有某 一部啦，我覺得係比較重要嘅，即係個尾嘅嗰個 twist， 即係但我哋都會劇透嘅。咁我哋之後就慢慢講下呢套劇嘅一啲內容同埋相關嘅哲學咁樣。咁我哋事不宜遲，介紹下今日嘅拍檔主持先，好快。咁呢邊呢就阿馮，係啦。咁仲有今日有好靚仔嘅嚴叔， 係唔好意思，劇透咗。 同埋我哋今日嘅重量級嘉賓，香港非常出色嘅劇作家莊梅岩。 其實係啦 ，Hello， 多謝上嚟。 係啦，咁我好快咁樣講下我哋呢集想傾啲咩先啦。咁我哋呢集咧好簡單嘅啫，即係主要係分兩個部分嘅。即係第一個部分咧，我想即係我哋始終一個。你會講哲學理論嘅一個節目嚟噶嘛？即係驚大家唔記得咗， 我講太多廢話平時， 依句都係咯，啲人又鬧啦。咁所以咧，想喺頭半咧，可能講啲普遍啲嘅嘢嘅，即係未直接進入莊梅岩嘅嗰啲劇作入邊，就討論一下 in general 究竟戲劇係啲咩嚟嘅咧？有啲咩價值嘅呢？佢有冇啲咩社會責任嘅呢？佢同其他藝術形式會有咩分別嘅咧？咁呢啲比較普遍啲嘅。In general 關於戲劇嘅問題，咁我哋下半集咧就會正式進入幾部作品嘅。咁我哋主要會討論法文啦、教授同埋聖何西謀殺案嘅呢三部作品。咁呢三部作品咧都係會劇透嘅，咁所以 嚴重劇透添啊！ 嚴重劇透，因為係咯，有啲好重要嘅 twist 啊嘛。 係啊，一開波就講啦，即係諗住介紹個劇就講埋結局咁樣。 因為我哋唔劇透係講唔到啊，一定要劇透 係。咁所以如果唔想劇透就快啲。睇咗呢個劇作， 睇一半之後 post 咗佢，跟住去買莊梅岩劇本集睇咗先， 睇咗之後再嚟咁樣睇咯。咁甚至更加會有意思啦，即係你自己睇過，可能你自己有啲睇法，跟住聽下我哋幾個講啲對呢部作品嘅諗法咁樣。咁我哋事不宜遲就開始啦。咁不如我問下 Cancer 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先啦，即係或者好根本嘅問題，即係又簡單又根本，就係你覺得。你寫劇是為了什麼呢？即是你覺得一個劇本是 有什麼價值？為什麼這個世界要多了一個劇本 是多了什麼呢？ 我覺得戲劇對於我來說是一個用一個我自己喜歡的方式去跟人家分享一些想法。因為我就自細都很喜歡看故仔啊，我又很喜歡看戲啊，無論是什麼形式啊，電影啊或者什麼。咁我以前呢都鍾意作文嘅。但我發覺呢寫咗好多年劇本之後呢，我就發覺啊，其實我最鍾意就係用戲劇呢種對話嘅形式嘅人物啊、古仔啊、結構啊咁樣去分享我自己觀察到或者我覺得重要嘅嘢囉。 我順住呢度又想問一下，因為如果係想分享諗法呢，即係我哋哲學人都好多諗法㗎嘛，係咪先？ 太多有時候。 太多。即係呢我哋都會用論文嘅形式啊，用所謂哲學理論嘅形式去講。即係咁有咩分別呢？你係咪唔鍾意嗰種形式呢？因為頭先開鏡之前就話你啲哲學書唔係好睇得入腦啊，係咪你唔鍾意咁呢種形式？ 我補充咗少少，就係因為好多時候睇 Cancer 啲劇呢，我諗有啲人嘅分析，即係我唔同嘅分析方式，當年都會讀到某啲 message， 似乎係即係如果讀到某啲 message 嘅時候，嗰啲 message 甚至有啲人會覺得可以用一個有理論嘅語言去講出嚟喎，關於好多唔同重要嘅課題。咁個問題就理論啲講，就係點解用劇場嘅方式，用劇本嘅方式，而唔係用譬如一個理論嘅方式或者哲學嘅方式，其他嘅方式去做。 我會覺得因為戲劇嘅形式係比較有趣囉，同埋呢好容易同人有一個聯繫囉。咁即係好似嗰啲論文嗰啲呢，點解我話我呢好多時候睇，因為即係對於 layman 嚟講呢係比較艱巨嘅，我覺得。即係我係試過好多種唔同嘅切入點。我諗有一段時間譬如寫教授嗰時候我就睇得多啲囉。一寫完之後拜拜。 同你寫學期論文一樣。 我好記得呢，我係首先即係睇一啲好似大人啲嘅作品，我已經唔記得咗書名啦其實。然之後我就話喂我睇唔明喎、啊、我都係唔好啦。睇啲入門啲嘅或者兒童版嘅嗰種，我覺得容易明啲囉。咁我諗，但係當時個情況有啲唔同嘅，我諗我係好想好快咁樣 capture 到 哲學嗰個世界有啲乜嘢重要嘅人物，佢哋嘅理論係啲乜嘢，佢哋大家之間嘅唔同係啲乜嘢咁樣咯。但係你話我自己去分享嘅話咧，我就覺得啊，用戲劇人物啊嘅形式咧，係最容易同人溝通到。但係我必須要講，咁有好多人對於戲劇係咪應該係用嚟同人溝通，都係有唔同嘅睇法嘅。有啲作家佢寫咗出嚟，佢覺得人哋明明係唔重要嘅。我覺得呢個係好同嗰個作家本身係邊一類人，或者佢想用佢嘅作品係點樣咯。我覺得我係屬於中意同人聯繫到，同埋我想聽翻啲人點樣睇嘅人。 唔知你會唔會解啲劇？因為我遇過啲經驗就係咧，譬如我睇，我記得有個外國劇團嚟香港，咁去睇啦。睇完之後咁啱原來個編劇同個主喺度啊，咁我有啲人會問佢咩，佢好簡單，佢話其實你睇到啲咩就係咩咯，我就拒絕解釋任何關於嗰個劇嘅理念啊。 佢要講嘅已經係個喺 個劇講曬啦，喺個作品度啦。咁又會好唔同，我覺得有唔同嘅 approach。咁佢有少少似乎唔係想溝通嘅，就係俾件作品出嚟，但係俾大家有個 interpret 嘅空間，有個自己建立自己睇法嘅空間。 我只可以講，我都有陣時有呢個感覺嘅，即係有陣時有個座談會有啲，無論係因為我覺得太明顯啦，如果咁樣睇唔到，其實講嚟都冇用。又或者係其實有陣時嗰啲情感或者嗰個諗法咧，係複雜到你都唔知道點樣解釋。不過我想講，不過我都係我覺得我個個性使然咧，我都係傾向於想去解釋嘅。即係我係可，如我係希望唔使解釋，但如果人哋問我咧，我嘅話咧，我係盡量想去解釋。呢樣嘢係我覺得有陣時解釋嘅過程咧，係。俗套啲講嘅係唔型嘅，我覺得。但係咧喺唔型嘅過程裏面咧，我又有啲嘢覺得係重要過型唔型嘅，就係、是我覺得對方咁樣問一定有佢嘅想知道嘅嘢，我都盡可能係希望喺我語言範圍裏面我可以講到嘅，我都盡量分享。但係真係有啲你話創作呢啲嘢咧，有陣時嗰個點係點樣聯繫上嚟咧，係好難解釋嘅，好難解釋翻你成長一個階段見到某一點，你今啱啱寫呢個劇本嘅時候經過又見到一點，然後中間有幾多點包括創作裏面嘅演員或者導演去將佢所有嘢聯繫啦。咁呢樣嘢係好難解釋嘅，的確有啲嘢係咯。 咁或者我再問啦，因為頭先。你講到話，其實你都係對個世界有啲諗法或者啲觀察，你有啲嘢想講，你透過個作品去講，但你會唔會驚太明顯或者太過著跡？呢個會唔會係一個好麻煩嘅問題咧？ 會嘅，其實喺寫作嘅過程裏面，其實成日喺度拿捏緊要講幾多，即係有幾百我覺得好多時係好視乎你唔能夠單單一個作品去講嘅。對於喺我嘅系列裏面咧，我諗咁咧我覺得咧，我有陣時係會好視乎我當時困緊一個係乜嘢 project。譬如我曾經做過一個《粉青落雨露》嘅 musical， 係同一班年青人一齊合作嘅。有唔同有唔同嘅種族，有唔同嘅階層嘅一齊創作嘅。咁咧喺嗰種嘅基調底下咧，我就覺得有啲嘢可以寫得白啲，因為包括你係同年青人一齊喎。咁但係就算即使我係同年青人，所以我寫得白啲呢一樣嘢，都未必係個個可以認同噶。我自己覺得。 咁順住呢度，我想轉去另一個問題，就係、是、你會唔會覺得其實你作為一個劇作家，你係有一啲責任透過你嘅劇本去？介入個社會啊，因為你頭先譬如討論到唔同階層、唔同種族，會唔會係你覺得係個任務咧？我要為某啲人發聲，或者要用呢啲藝術作品去介入個社會？知道阿鳳係咪都可以講下？ 或者我再 elaborate 多少少，就係似乎咧有啲哲學家咧就會認為咧無論任何嘅藝術形式啦，咁有一派咧就覺得無論你係寫小說又好，可能寫劇作又好，或者係其他音樂又好，佢哋就係為藝術而藝術嘅，咁佢哋就唔太介意呢個藝術咧，究竟對於個社會係有冇用嘅。咁但係同時另一方面咧，有一扎咧哲學家咧就會認為咧，藝術咧唔可以單純為藝術而藝術嘅，而係佢要有一定嘅作用喺個社會上面嘅，即係可能例如可能揭示。我當揭示窮人嘅某啲好慘嘅處境，等你哋睇下，因為我哋 自己嘅生活係有限㗎嘛個視野。咁你透過閱讀唔同嘅藝術，尤其是可能劇本或者小說呢啲，咁你就會認識多啲唔同可能社會上嘅唔同社群，深入認識佢哋嘅生活，咁從而就可能多對於佢哋多啲同情心啊，或者係咁樣。咁你會唔會有呢個？ 我補充一點，即係尤其係嗰啲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嘅哲學家，即係可能沙特咁樣，就係其中一個都幾明顯，佢覺得。佢創作係要夾，尤其後期嘅時候更加好強調呢一點。咁你自己點睇呢？ 我喺我嗰度係 yes and no 嘅。點解係 yes and no？ 就係我覺得係喺我嘅作品裏面，我希望係有呢個社會責任裏面，但我又會同我講唔好有呢個包袱喺度。因為畢竟創作人係一樣，即係好好多情感，好即係我自己嘅諗法就係你一定要誠懇囉。你如果唔係咧，嗰樣嘢咧，你就會變成咗一個包袱或者一種責任。咁咧，我就覺得嗰樣嘢到最後都係會影響到創作。所以嗰兩者係可以並存，藝術同埋社會現象當然可以並存。但係咧，你點樣將佢結合咧，係一個非常之吊軌嘅嘢嚟嘅，落到去創作人身上。所以我就會覺得。即係我有呢個咁嘅意識，但我唔會俾呢個意識所 我有時咁樣覺得就係、是、唔知個 yes and no 咧，我同 Cancer 諗法好接近我估，但係我試下拆開佢、我覺得喺個劇作家創作嘅時候咧，我會聽住係 low 嘅，即係唔好太有嗰個包袱，因為如果你個劇作家好有一個明顯好 explicit 嘅方向話我要做某個效果咧、往往就會俾一個牽住走，就冇咗頭先 Cancer 嗰種真誠啊， 冇錯， 或者咩？即係我覺得偉大或者好嘅劇作家其實有好多嘅生命體驗啊，或者嘅嘢已經喺度噶啦。你只要真誠地寫出嚟，或者當然諗下好多藝術點樣表達啊，個劇情點安排啊，已經夠噶啦。你再諗嗰個 further purpose 就反而未必咁好嘅，會限制咗。但係調翻轉，如果係從另外一個分析，就譬如你係一個劇評家。或者外面再分析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有呢個角度喎，就係、是、究竟呢個劇作家做啲劇，聽到佢反映啲咩社會現實啊，做啲咩效果啊，做唔做到佢 suppose 做到效果啊？咁我覺得呢個係 yes and no， 就係可以用呢個角度理解劇場，但係創作人未必咁樣樣咧，係對個創作過程係最好，因為其實反而束縛住佢嗰種創作力嘅拼法咯。我覺得， 我覺得呢個諗法幾好，即係我 get 到嘅意思就係、是。因為始終藝術創作，我覺得 Cancer 的意思就是很重視你真係真誠，有啲真情實感，你對嗰個議題你有啲睇法，有啲感觸，跟住透過作品有啲嘢想講俾觀眾聽，你先去寫咯。而所以如果你太過有個意識就係、是、我要為民發聲，要點點點咧，反而就損害咗呢件事咯。呢個藝術嘅本質咯，我 get 到就係咁。咁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一下戲劇有啲咩特點。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哲学有偈倾，咁我哋上一节咧就好快咁样讨论咗关于创作嘅意啊，剧作嘅意，或者剧作会唔会有啲社会责任咁样，咁我哋可能顺住呢个话题继续讨论多少少先。 因为我哋啱啱讨论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尤其是严肃你 frame 问题嘅时候，就系讲起个剧作家或者个编剧自己有冇呢个意识去做呢一样嘢嘅，咁但系其实我哋唔。另一方面其實不需要你個劇作家或者編劇有沒有這個意識的，而是例如有些哲學家會指出來沙特這樣，無論你即是一個創作的人，無論你有沒有這個意識呢，其實你寫了一些東西出來叫做揭示了個世界，因為從你的角度去揭示了這個世界的某一方面給人看，那你的這個揭示呢是有一個指引性的，因為你怎麼都會從你自己一個角度去出發的嘛，那就會影響到即讀你這個作品的一些讀者的看法這樣，那在這方面無論那個劇作家或者編劇有沒有這個意識去改變個世界，你都會影響到你的觀眾群這樣咯。 所以我順著這裡說呢，即有一啲人，有啲哲學家嘅講法係講緊咧，其實藝術作品有個特點嘅，或者劇作都係啦，就係佢討論某樣嘢嘅時候咧，譬如我哋講水杯或者講台凳嘅時候，我哋直接 refer 指向呢個世界嘅實際存在嘅嘢咁樣啦。咁但係喺藝術作品或者一個劇場入邊，當你講某樣嘢嘅時候咧，佢哋會話咧，你唔係直接指向緊個現實世界，而係指向緊嗰啲符號咯。咁所以其實咩係一個 play 咧？其實係。創造一個世界文化符號與文化符號之間的關係，即係譬如頭先你討論可能是粉青，可能討論到某啲少數族裔的香港人咁樣，咁你其實是講緊呢個符號啊，即係你呈現俾觀眾睇嘅就係啲符號係點咧？你點樣理解嗰啲符號咧？嗰啲符號同符號之間嘅關係點咧？即係咪少數族裔嘅香港人就同某一啲 可能我哋已有嘅既定印象有關咧，咁你其實個劇作嘅時候係喐緊呢啲符號與符號之間嘅關係咯。咁所以我順住阿鳳個意思就係，可能作為一個劇作家，你未必有呢個意識嘅，但係你無論即係你無論你有冇呢個意識都好，你已經參與緊個世界，你已經改變咗個世界，即使你唔係 intend to 改變個世界，你甚至改變世界嘅方式唔係好實際層面嗰種，係改變嗰個文化觀念，你係參與緊創造緊嗰個文化觀念咯。咁所以調翻轉講就係、是，其實呢藝術作品嘅力量好大，而且其實危險嘅。即系你会有机会你唔意识呢样嘢，其实可能你已经 present 咗某个形象关于少数族裔或者愤青俾你嘅观众。 所以用一个角度嚟讲，其实系打开呢个新世界。嗯、即系啲自由家，譬如我一届我都咁讲，系打开个新世界，因为你既有嗰啲文化符号咧，系原本个世界里面有嗰啲，但我而家尝试 create 一个 fictional 嘅 world， 系嗰啲文化符号重新扣连过嘅。咁、嗯、当然有啲你可以话比较俗套嘅艺术作品，可能系。不外乎就是 confirm 翻既有嗰啲文化符号啫咁样，但系调翻转有机会系打开咗一个新嘅文化符号扣连嘅方式，咁嘅话就系、是、即有个艺术作品嗰个危险，唔系个威力喺度啦，系话系啦，威力喺度。咁我可能就翻翻头先 Cancer point 咯，会系 你自己会点睇咧？你会唔会惊咧？即系你有冇试过创作嘅时候惊？其实我咁样写会唔会有啲唔好嘅影响咧？自己曾经会唔会 有嘅？我觉得一定有嘅。不过听完你哋咁讲，我都几好，几有用啊！我自己的工作都挺有用咁样，咁但系当然有嘅，其实有阵时都会谂呢啲嘢。不过咧，我就又系同头先嗰个理论一样 ，yes and no 嘅。我就尽量写剧本嘅时候，我唔会想象呢个剧本到最后会影响啲乜嘢，或者会发到几大啦。无论喺即系商业上啊、文化上边啊咁样，但系我就成日都有个 image 喺个脑里边，就系、是、我自己喺。即係自己嘅頭頂望住自己，就係嗰一格仔紙嘅啫，即係我自己寫緊嘢呢格仔紙，即係亦都冇唔想幻想到呢樣嘢有幾大，但我又覺得其實從來咁樣講好老套，即係寫嘢其實你都有一個修身嘅過程喺度嘅，即係你自己吸一啲乜嘢，你自己點樣去睇呢個世界，點樣同人相處，其實。嗰樣嘢係重要，即係嗰樣嘢自然會喺你嘅文字裏面流露出嚟，所以嗰個 focus 唔應該喺，咦嗰樣嘢會變到幾大，而係我點樣喺呢個世界去吸最好嘅嘢，或者最重要嘅嘢，點樣去呈現，再去反射翻出嚟，即係我只不過係一個嗰啲叫咩啊？中介睇啊，定系乜嘢？即系我尽量咁样去想象。 咁、或者我哋都讨论咗好耐关于价值上面嘅问题啦，或者我哋转去另一个喺艺术哲学都会成日讨论嘅一啲问题，就系尝试定义啊，或者讲某种艺术形式嘅本质之如处理呢啲问题， 或者佢特别价值所在嘅咩本质， 或者佢嘅特色咯。 特色系啦， 因为你嘅剧作咧都被改编做好多其他类型嘅。嘅藝術形式噶嘛，即係改編做電影啦，甚至你自己都有寫電視劇啦。 嗯， 我自己都有睇，我好中意嘅。 就係呢個時候講啲咁嘅嘢， 我真係好中意 喺度， 我真係中意。 係啊，咁我哋就會討我或者用一個日常啲嘅經驗去講，即係其實而家咧喺流行文化入邊咧，我覺得好似電影電視嘅傳播率咧係好高嘅，甚至有一個好古怪嘅印象，即係我自己唔會話好中意睇劇，但我一年可能睇幾套咁樣啦。跟住身邊嘅朋友有陣時會覺得，哇！睇劇啊，即係好似 好高深， 係啊，好 high end 咁啊，將劇場或者 drama 即係劇場嘅 drama 變到係咁咯。即係我覺得就好變咗電影電視，即係流行文化，即係好似好，但其實。冇乜分別嘅啫嘛， 但係你諗下古代唔係咁啊，第一係古代，譬如你希臘文好合理啊，佢平時日常生活嚟噶嘛，甚至我哋上一代都唔係咁啊，睇粵劇係一個好普遍嘅經驗嚟嘅啫嘛，雖然唔同形式嘅，當然其實藝術上，但都一啲即係 staged 嘅 drama 啦，叫做即係形式唔同，但係我哋呢代咧就唔係，要入場睇一啲咁嘅嘢咧，哇，好似好 high end 啊，好 classy 啊，好似懶係好有文化先會做嘅嘢咁樣咯。 我覺得呢樣嘢可能係同普羅大眾對於觀劇即係去劇場呢樣嘢咧。都仲未係好認識，即係佢唔知道喺劇場咧嗰、那個分別嘅嗰、那個多元係幾多。我覺得咧翻到去又好極端啊！如果你去劇場咧，就好粵劇啊、京劇啊咁樣，一係就或者係一啲好睇唔明嘅嘢。但係其實而家嘅劇場係 我自己會形容巴羅萬有，即係你兒童劇又有，粵劇又有，形體劇又有，即係其實香港嘅劇場其實已經發展得真係幾多元，我自己覺得係呢個同我哋但我又要咁樣講，而家呢一代已經比起我自己做學生嗰代，我覺得已經多咗戲劇教育嘅嘢。即係我記得我好似係要中六我先第一次去劇場睇話劇，但係而家咧好多小學生啊或者啲咩，佢哋已經有觀劇嘅經驗咯。我仲需要多少少嘅時間。 如果即係我頭先經驗就係我要話俾朋友知，我睇劇其實有咩特別先？即係佢會覺得睇電影都得啦咁樣，即係會感覺，因為都係好即係一個敘事嘅藝術形式。咁我有時唔好容易講得到俾你聽，作為一個門外人，究竟佢同電影啊或者其他嘅敘事、尤其是嘅一啲藝術形式，個分別喺邊度？點解睇劇一個唔同嘅經驗，佢俾咗啲咩嘅新嘅藝術價值、藝術意義我哋咧？ 嗯，我自己會覺得咧，喺劇場咧係一個好獨特嘅經驗嚟嘅，因為咧你所有嘢都係即時嘅。而且你某程度上不能預計，我哋成日都話我以前個老師講話，戲劇係一種遺憾嘅藝術，你唔會話電影或者電視係點咁樣，因為你 anytime 你都可以攞翻出嚟播或者咩，但係劇場就唔係，你今場同埋下一場其實都可以完全唔同，你今場嘅觀眾同下場嘅觀眾亦都係唔同嘅組合咧，個反應都好唔同。包括係睇無論喜劇或者悲劇，我覺得都係有呢種，因為其實某程度上面你係要連埋觀眾一齊嘅interaction 嗰樣嘢先至係完整嘅，我自己覺得。咁所以，但係你電影院啊或者電視，你唔會有咁嘅效果咯。係， 或者我自己嘅經驗就係、是，我覺得電影始終佢個鏡頭係比較霸道嘅，我自己覺得，即係佢可以限制咗你睇到啲乜，睇唔到啲咩。 冇錯。 但係劇場你即係我真係可以唔聽個演員講嘢咁，我就係睇住個 pops， 即係淨係睇住個 sofa 覺得好靚，欣賞個 set 咁樣。即係我覺得呢一個自由啲嘅空間咧，即係睇，即係我電影冇噶嘛，即係佢就係個鏡頭喺度，咁我冇得唔睇佢咯。即係如果佢 close up 落個演員度，咁我就係只能夠睇佢表情咯。咁但係劇場就似乎我有個作為一個觀賞者有個空間可以自己好似 playful 啲咁樣去參與件事。 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劇場係需要觀眾嘅參與或者想像力、思考力多啲嘅、因為就係觀眾其實 play a part 嘛。我哋導演當然或者燈光當然幫你跨咗某一啲位，但係大部分嘅嘢你都係可以去你自己嘅想像咁樣。 因為好多人會話，譬如小說咁樣又係你，即係一個 spectrum 咁咯，我自己覺得，即係小說就係、是，譬如佢冇講嘅，你就係要即係完全自己幻想，佢亦都冇可能講曬嘅。即係譬如哈利波特咁樣，究竟霍格華茲個地板係咩顏色？佢可能從來冇講過嘅，但你知道有地板噶嘛？你知道你一定要必然地，你需要你腦補咯喺小說嘅層面。但係你拍戲冇喎，你冇可能空咗個地板噶嘛？你一定要拍埋出嚟噶嘛？一定要諗，就算小說冇講咩顏色，你拍戲嘅時候都要做決定。所以我覺得嗰個想像空間就似乎係喺小說同埋個電影中間，我自己係咁樣諗咯。 我自己覺得有一個位唔同嘅，仲有就係、是、或者兩個位唔同嘅。第一就係電影用或者電視電影咧，係用咗好多剪接，而呢個係好唔同嘅。即係當然一個現實嘅 theatre 裏邊，當然都有啲類似嘅，譬如你幾時要轉一個幕啊，幾時轉先啊咁樣。咁但係嗰種剪接係令到咧多咗好多咧，俾嗰個剪接嘅人咧去決定我哋會點樣去睇個敘事，即係點樣剪好唔同啊。咁但係呢個手法唔喺劇上面 in a sense 唔存在。咁但係同一時間呢佢又有第二啲嘢嘅，譬如舉個例，因為電影做多樣嘢就係佢好可以做到好逼真嘅，冇意思上嚟講。譬如而家有埋 CG 嗰啲大啦，照照特技。但就算以前冇都好啦，你可以搬去個景嗰度拍啊，有好多可以做咁樣。但係劇場佢因為大家同一個空間，即係呢個係一個佢個劇場嗰個形式結構，佢同一個空間呢你唔可能做到好多，佢某意思就係同一個 stage 度換嘢啊，最多只係咁。所以我覺得劇場有一個得意嘅位置就係佢 invite 多好多咧，用符號啦、抽象啲嘅表達方式啦，呢、這個係電影當然都可以做嘅電影，但係你就會覺得奇怪嘛，因為電影佢有容許嗰啲嘢嘅時候，佢可以直接拍啲真嘢嘅時候，佢唔使做噶嘛。咁嗰個令到你嗰個藝術嘅經驗係唔同啊、我係一定要多好多聯想啦、多好多去 interpret 究竟佢呢個符號做啲咩啦，點解要咁樣做啦？甚至即係嗰啲嘅話係完全即係有個新嘅藝術體驗俾我哋咯，我會覺得。 因為咧，你提起剪接咧，其實我想帶出一個新嘅 point 咧，就係、是。 我哋點樣睇劇本，尤其是舞台劇嘅劇本呢一件事。因為好多時候呢，我哋似乎認為舞台劇呢嗰、那個主角呢就係嗰個舞台嘅演出嘅。咁、但係喺劇本度呢，如果佢即睇你嘅劇本同我最近就睇咗《聖何西謀殺案》呢，就係、其實係差唔多嘅，佢嘅演出同你嘅劇本就唔會相差好遠啦。咁、但係喺電影電視度呢，似乎呢最後嗰個演出呢會同一開頭編劇寫個劇本呢成日相差好遠嘅。咁、我所以呢度就有一個問題，就係、究竟即係尤其是對於一個編劇嚟講咧，即係當你寫編劇嘅時候，即係寫劇嘅時候，你覺得你寫完嗰下嗰個劇本咧，已經係一個完整嘅作品啦，定係你要等到有個舞台演出之後，你睇完啦，你覺得呢、這個先係最後完整嘅作品，而唔係淨係喺個劇本度咁樣。 因為今集嘅唔係今節嘅時間差，仲應該唔夠阿 Cancer 答嘅，我或者 elaborate 少少個問題，等下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就係、呢個係學術啲講係一個 ontology 嘅問題咯，覺得即係究竟呢個劇作嘅本質係咩，或者係邊度咯？要等個表演完成，但係佢本身就係一個獨立嘅文學作品咧。欢迎翻到嚟第三节哲学有偈倾。咁我哋上一节尾咧就开始讨论咗另一个关于剧作嘅问题啦，就系佢嘅存在地位嘅问题。咁、我交俾阿凤再 elaborate。 系，我解释多少少点解会问究竟你写完可能个作品之后，你就觉得个作品完成咗，定系要等埋个演出上咗演之后，你先觉得完成咧？就系因为呢个其实牵涉到一个文化界嘅現象嘅，就係、似乎喺香港咧，可能舞台劇個情況冇咁嚴重嘅，但係似乎喺電影或者係電視咧，個編劇嘅地位係好似好低咁樣嘅。咁、而導演咧先係最大粒、最有決定權嗰個嘅。咁我覺得個背後嘅諗法係啲乜嘢咧？就係佢哋認為嗰個故仔咧，你寫咗出嚟嗰下咧，或者嗰啲 idea 咧，未必係咁重要，而係你最後可能你要加啲音效啊，嗰、個場面或者演員嘅演出啊，點樣表達到呢個故仔咧，先至係最重要嘅。咁、但係同時咧，即係香港以外，可能某啲地方，我即係如果我唔知道我講錯咗，可能糾正，或者可能日本，咁佢哋似乎咧對於編劇地位咧係睇重多好多嘅。佢哋就認為編劇點解會有呢個現象呢？可能我覺得背後嘅諗法就係佢哋可能會認為編劇佢寫完個作品想表達嘅嗰啲 ideas 咧，先係最重要嘅。而你點樣去呈現，或者你最後點樣加啲音效啊，或者係演員要點樣演出，或者佢嘅服裝咧，係次要嘅，純粹係襯托嗰個諗法或者嗰個 idea。咁所以就似乎有兩方面嘅對冚咁樣。 呢度我都有個補充，就係從文學嗰、歷史傳統嚟講咧，其實戲劇呢個文學作品，呢個藝術形式咧，喺西方嘅文學啊，講緊即係唔係講劇場，即係純粹講劇本嘅啫，係一個好重要嘅文學體材嚟嘅。即係你由到而家仲睇緊希臘嘅悲劇啦，我屋企做兩本書講希臘悲劇咁樣，係真係講嗰啲劇，即係真係嗰件一個好嘅作品嚟嘅。佢再演出咧係打下一回事，係啦。咁呢個傳一直流落嚟嘅， 即係啲哲學家都不斷討論嗰啲 劇本啦、去到後屘攞諾貝爾文學獎嘅，都好多係齋寫劇嘅。譬如我好中意 Samuel Beckett 咁啦，佢齋寫即係淨係嗰啲劇已經係好嘅文學作品啦嘛。就算未有人演出佢，咁就變咗就算演出開始，只不過係下一個 step 嚟嘅，就係點樣 interpret 個劇。所以即係阿方紅色好似話：，喂，我睇個劇本好似同個劇一樣喎。其實往往唔係嘅。頭先我哋 off cam 都講就係、即係 Cancer 都覺得係就係、個劇本點樣 interpret， 可以點樣樣可以呈現喺舞台度咧，係下一個 step 咗好多個可能。但個劇本喺個角度嚟講咧，西方嘅文壇就覺得，呢個一個好原自備嘅、原備嘅一個文學題材。咁但係當然喺中文世界裏面就唔係咁嘅，而喺尤其是個歷史短好多，因為始終喺西方嘅戲劇傳入嚟之前咧，其實唔係好強。嘅呢個戲劇傳統咪冇 ，in a sense 即有啦，當然，但佢唔係一個文學裏面唔重要咯。 因為我喺度諗緊有冇中國哲學家會討論中國以前啲戲劇，我一時唔係好諗到咯。 即係真係成為一個文學作品，係要去到文學題材，係要去到真係西學入嚟啦。咁我哋可以學啦，咁都有好多曹禺啊，好多即係人可以寫啦，老寫咁樣。咁但係之前咧，其實唔係一個唔會被視為一個正統嘅文學題材嚟。咁呢個我覺得會有一個大嘅分別喺度咯。所以即係究竟嗰個藝術形式喺邊度咧？即係你用音樂做比喻就係你唔會話巴哈未作完㗎，要等佢批埋先係㗎嘛。咁你嗰個樂章已經係㗎嘛。咁但係喺劇本呢度有好多人又未必咁睇，所以睇唔知 Cancer 你會點樣？ 我想講咧，係嘅，喺舞台劇嗰度對 劇本嗰個尊重咧係大好多嘅， 即係比起電視電影啦， 我哋譬如演藝學院，我喺演藝學院畢業啊，嗰套咧都係based on 西方嗰套嚟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學嚴叔所講頭先譬如外國攞文學獎啊或者嗰樣嘢，其實係專齋寫劇本嘅，係冇，但係多數都係講緊舞台劇嘅形式咯。咁我想講喺無論喺外國或者香港咧，影視嗰方面咧，的確係編劇個地位係比較低嘅。咁但係其實喺外國咧冇，我覺得香港嚴重啲嘅，但係喺外國都係有呢個情況嘅。我覺得主要個原因係咧，影視係好唔同嘅。我自己參與過，我都發覺其實因為嗰個鏡頭本身都係有個說故事嗰個技巧同埋嗰個方式嘅。咁所以導演咧通常都係會參與創作劇本，甚至乎寫埋劇本嘅。而咁樣其實亦都真係幫助到佢去點樣 execute 之後點樣去拍攝嗰個劇本。去講嗰啲故事，咁所以佢本身嗰個形式咧，就已經注定咗導演係一個好重要喺劇本上面嘅編寫上面，亦都佔咗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喺度。咁但係點解我話香港係特別嗰個嚴重咧？因為我哋亦都冇西方嗰種舞台劇嗰種有咁豐厚對於文字啊或者劇作家嗰種尊重啊，咁所以其實所有嘢都好young，所以未變咗電視電影都係會以一個快靚正嘅形式出現咯。點樣為之快靚正咧？就係呢個劇本唔得啊，咁樣改佢咪得咯？即係而冇去再去深究呢權版權嘅問題啦，人嘅尊重啦，又或者係咁樣嘅創作係咪一定係咪真係最好咯？有陣時可能係嘅，嗰樣嘢係快靚正出咗嚟，但係如果你俾嗰個文字上面再滾耐啲，或者你再尊重多啲，或者再往嗰個方向去研究嘅話，會唔會本身你會出到一個個根底再厚啲嘅文本，你先至去做拍攝咧？咁呢個就即係都係同嗰個城市嘅節奏係有關，我覺得。 咁我哋都講咗好多抽象啲、理論啲嘅討論啦。咁我哋第一節劇透咗啦，即係我哋係會討論作品嘅。即係我唔想我哋，因為我哋可以繼續講好耐。即係我驚我哋 繼續嘅時候都可以忍住 我。我都好多想講，我都頭先一路聽喺度諗，我講唔講好咧？但係冇時間喎，即係真係要討論作品喎，即係難得請到作家上，即係劇作家上嚟，一定要討論下佢嘅作品嘅。我覺得咁，我哋第一個討論嘅作品就係法文。嗯。Thank you。你讲下个剧透嘅故事先， 俾大家望下个封面先。 个故事系点啊？ 咁咧，其中一个咧，剧咧就系叫做法文，咁法咧就系法律嘅法，或者系法国嘅法啦。咁文就系接吻嘅吻啦。咁呢个故事系讲啲乜嘢嘅咧？就系总之就系讲一对前。主角男就讲咗男主角先，男主角咧就系一个佢以前系做牧师嘅，咁后屘就冇做牧师啦，因为某一啲事，咁就喺个宴会上面咧就撞翻佢以前嘅一啲同事，即系佢做牧师嘅时候嘅同事，咁佢其实同呢个女同事之间咧就发生咗一啲事嘅，就系佢哋喺五年前系啦，咁就。唔知係咪一個誤會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可以 interpret 嘅地方嘅，就係個女同事咧就告呢個前牧師咧係性侵犯佢嘅 性騷擾， 性騷擾啦，或者就係點解咧？個事源就係佢哋有一個 French kiss， 法國式接吻嘅一個行為咁樣啦。咁個女同事咧就認為係個牧師夾硬 強迫佢， 係強迫做呢樣嘢，所以就告咗個牧師上法庭，所以咧就搞到牧師咧最後就身敗名裂啦，咁亦都唔再做牧師啦。咁五年之後佢哋就喺呢個宴會上面重遇翻，就講翻當時期究竟發生咩事嘅。咁當然個男牧師咧就認為係個女同事屈佢嘅，因為男牧師咧就認為女同事咧係即係佢哋係兩情相悅嘅，對於當時呢個行為係 曖昧緊嘅， 係曖昧緊，兩邊都同意嘅。咁但係喺個女仔呢方面就認為咧係個男牧師咧。即係整色整水啦，就引誘又冇問過佢，總之就係夾硬就進行咗呢個行動咁樣咯。 咁成個劇嘅開展就係佢哋慢慢討論翻呢件事咯。即係係啦， 我好簡單講兩句就係第一就係我睇第一次睇時好震撼嘅，即係我以前觀影經驗唔係咁多，尤其是我第一次睇咧，成套劇咧冇嘢發生嘅，就係兩個口講嘢，有第三四個人其實但係唔重要，即係兩個口講嘢，跟住就已經哇粒幾鐘就係咁，好正嘅。咁而我 做得特嘢咩？翻個哲學位度就係、是，佢哋個對話咧係互相咧，嗱我哋覺得好似有個真相喺度噶嘛， 嗯， 但佢哋個討論係顯示咗咧，喂。是咪真係有呢或者點為自己個真相呢、 嗯、 因為佢哋各自都覺得自己個好美嘅真相。 嗯。 佢哋各自都覺得自己原諒咗佢。佢五年之後呢覺得我原諒你啦。 這個、 我又寬恕你啦。我哋互相寬恕。點解傾下傾下發現呢其實你咁㗎。我以為我寬恕緊你跟住原來你覺得你寬恕緊我。大家覺得嗰個故事係好唔同。咁有少少似羅生門嘅輕微。但係當然擺喺呢個 context, 擺埋喺宗教下面啦寬恕呢個題目下面啦就令到件事係好唔同。咁所以有好多人可以講啦就係、是、有冇真相啦、 嗯、 真相係咩意思呢、 我作為讀者我講下我自己感受。即係呢有兩個即係第一個就係嚴叔啱啱講個互相原諒嗰個呢我覺得嗰隻好正嘅。即係呢係佢哋啱啱點樣開展討論翻嗰件事咧，就係、是、無端端個女仔就其實我都唔怪你啦咁樣。跟住個男仔咧，個男主就呆咗嚇，咩你唔怪我啊？即係你意思係你原諒我啊？即係我記得個對白大概係咁啦。跟住佢就我都原諒咗你喎、啊、咁樣。跟住佢哋先嚇，點解你原諒我啊？咁樣即係令我諗翻我哋之前某一集都有討論過一套電影嘅叫《密陽》咧。即係我有劇透啦 ，sorry。總之咧就係、是、個。個女仔見有個女主角見翻一個殺人兇手，就係殺咗佢個仔嘅。跟住咧，佢就幾總成套戲就係講佢幾經掙扎點樣原諒嗰個人，又係關牽涉到宗教啦，佢信教咧，逼自己原諒佢。當佢鼓起好大勇氣，過咗好多年之後，見翻個殺人犯之後咧，那個殺人犯同佢講：上帝已經原諒咗我啦。跟住個女仔就，即我覺得係好聯想到呢一幕嘅，即係牽涉到究竟原諒係咩嚟嘅呢原諒嘅條件係咩？呢個係我第一個諗到嘅問題嘅。第二個問題就係牽涉到真相嘅問題。即我覺得頭先同第一節好有關係嘅，我覺得。即我哋討論過古仔同論文嘅分別係咩？即古仔係有張力嘅，即係兩個觀點嘅衝突。但我哋寫論文通常就係講我嘅觀點嘅啫嘛，我要證明我嘅觀點係啱啊。但係古仔嘅其中一個好正嘅位咧，就係佢將鋪展開嗰啲唔同嘅觀點，跟我自己作為讀者有觀點，你作為個作者有觀點，角色之間有觀點，咁唔同觀點之間個衝突同張力咧，就係我覺得睇劇最正嘅地方。咁我自己嘅感受係咧，我開頭咧，我 confess 先，我係覺得咧係個男仔啱嘅。 好固權嘅 諗法，係啦，我 exactly 就係因為我覺得開台比較多男仔講佢嘅理據嘅，喂你俾曬息怒我啦，你都中意我個，你唔好扮嘢啦，即係因為講到個女主角咧係後屘又結咗婚啊，又生咗好幸福，咁佢。個男仔角度就係、是，喂，你唔認啫嘛，你而家唔想承認自己過去啫嘛，即係我自己好可能好負權反映咗我係咩人啦？睇呢個，我係同情個男仔多啲，覺得佢真係俾人屈嘅，我自己嘅觀讀閱讀經驗，但後屘咧慢慢就開始動搖啦，因為個女仔又講多啲證據啊，又話佢趕佢落車啊，之如此類嗰啲嘢之後，我就覺得唔係喎，個男人都好似一個。賤人嚟喎，咁樣即係我自己就最尾有啲搖擺不定嘅，但我個個心路歷程就係咁咯。 我好簡單講一句就係，我好懷再睇完之後，我懷疑緊有冇可靠嘅證人啊、 嗯。 即係每一個人睇嘢，佢哋真係好真誠相信嘅，但其實佢哋係咪真的有冇人可以真係可以冇 interest 嘅、冇利益嘅中立觀講翻自己發生嗰件事咧、 嗯？ 似乎好難咯、 嗯。 你自己係點樣？ 我其實咧，我啲人啲訪問成日問我咧，我自己係。咁多寫咁多個劇本最中意邊個？我成日都係講法文、 嗯， 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好中意有一啲咁樣嘅討論啦，好似你，所以我都多謝你哋，因為你哋嘅討論真係證明咗其實嗰個講嗰、那個寫法係 work 嘅，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就係因為佢冇一個真相喺入邊啦，你睇唔到。所以你冇嘢可以知道，咁、 嗯、 呢個就係劇場 interesting 嘅地方咯、嗯，就係、是、你揾唔到，但係你可以想像。 嗯，所以呢個係因為就變到我哋冇其他 evidence 啦，即係我哋嘅 evidence 就係只係佢哋講嘅嘢咯，即係我哋冇辦法有其他 evidence access 到個真相。咁我覺得呢個劇本玩到嘅一樣嘢就係咁樣咯。咁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法文同埋其他劇作品。時間過得好快，我哋嚟到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啦。咁我哋仲有幾個作品係想講嘅，但係關於法文咧，我自己仲有一個覺得頭先可以再討論多啲啲嘅一個議題，就係頭先討論到好似最後都冇真相嘅，即係究竟係個男人逼佢啊，定係個女仔自己其實都曖昧，後屘反悔先告佢啊？即係究竟個真相係點咧？我哋係無從得知嘅，可能甚至個劇作本身就係唔想令到我覺得其實有個真相我哋唔知，係可能本來就冇咁樣。咁我覺得呢度牽涉到仲有另一個問題嘅，就係、是、 頭先講嗰兩嘢嘅第一樣嘢就係寬恕嗰樣嘢。即係我覺得呢個宗教背景好得意嘅，即係佢哋係教徒嚟㗎啦，個女仔係啦，個男仔以前係啦，甚至做牧師啦， 而家都係佢啦，後屘係幫我做牧師。 咁我覺得因為我睇過一啲關於寬恕同埋原諒啊，或者關於記憶嘅哲學問題。咁咧其實佢哋會話咧，寬恕呢樣嘢喺基督教嘅文化入邊非常之重要。即係基本上成個新約就係重新人神重新立約，上帝咧原諒人類啦，跟住就重新建立關係嘅一個故仔啦。即係如果將聖經睇成一個故仔嘅話，咁咧所以咧佢哋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 virtue 咯。對於教徒嚟講，學識寬恕人，因為你諗下。佢哋信仰嘅敬仰嘅上帝都肯原谅我、哦，我啲咁罪恶满盈嘅人，佢都原谅我，我系有责任咧要原谅他人咯。咁所以我睇个讲法就系、是、好似有一个 gift 咁咯，即系上帝嘅爱就系原谅啦，跟住就我获得呢份礼物，我应该要传开去啊，亦都学识呢样嘢去学识原谅他人。咁所以如果原谅他人嘅最高极致就系、是，甚至个真相系点根本就唔重要咯。无论你系觉得系俾人逼嘅定系点，边个错系根本唔重要。总之就系要学识原谅，重新 restore 翻嗰个关系，呢、這个先系最重要咯。咁我唔知Cancer 你自己点样谂宗教呢样嘢咧，系咪有啲批判嘅咧喺入边地点样嘅咧？ 其实我唔系，我自己本身唔系教徒，所以我开头写呢个剧本嘅时候都系谂一跳入去就系互相指责嘅。系后屘即系喺酝酿嘅过程里边，我觉得唔系、其实佢哋系教徒，佢哋系。即係仲多一重，所以你哋頭先話覺得好好嘅地方就係佢一開頭係互相寬恕嗰、都係後尾醖釀嘅過程裏面再代入多啲作為基督徒嗰個角色去睇呢樣嘢。即係但我同意你嘅講法嘅，其實如果最大嘅仁慈就係無論到最後嗰個真相係點，其實你都選擇寬恕。不過我即係可能我如果我唔係創作者嘅時候，我做創作者嘅時候可以咁諗，即係人嘅時候，我就反而覺得，即係其實真係邪惡嘅人係好少，但係軟弱嘅人係好多。我都覺得我自己係軟弱嘅人，所以我就唔會逼自己要原諒曬一切啊，或者係寬恕曬一切啊咁樣咯。 喺轉下個 topic 之前，俾我講句就係、是，但有啲哲學家會調翻轉講，就是、如果你係冇條件都係寬恕所有人咧，其實你係冇咗對自己某種尊重。即系我想做啲人，如果系对做对喺身上做啲好大邪恶，即甚至可以好夸咁啊，譬如莫小说咁杀你全家咁啦，莫小说会，你都可以原谅佢话咧。其实呢个唔系一件好事，未必系一个 virtue。佢哋嗰啲话，其实你欠缺咗某种对自己嘅一种尊重，而呢个系其实系一件德性嚟嘅。咁所以要睇嗰件事有几夸张咯，可能系嘅一个考虑。 对建构你呢个人嚟讲有几重要咯，我自己会咁样谂。好啦，咁我哋事不宜遲，要進入我哋第二個作品啦，即係就係聖何西謀殺案。咁呢安排咗我交代呢個故事，但我要先提醒觀眾，即係我好唔想你哋覺得呢聽完我哋講兩句呢就睇咗個作品啦，係完全兩樣嘢嚟。 我啱啱咁講其實係 run 咗個作品嘅、如果你哋去睇嘅話就知啦。 即係我哋即係 for the sake of 嗰個節目，所以先夾硬咁樣講，所以都係要返返個作品啦。即係因為好多觀眾呢，咁你 reface 完講兩句，原來個故仔就係咁啊，即係唔好咁樣諗囉大家。 尤其是聖何西呢係一劇透咗之後呢你就爭好遠嘅，我覺得。所以 最後機會 大家未睇先再睇。 我頭先有種覺得唔尊重嘅感覺，即係作者面前跟住用兩句講完你個故事。 所以我哋個名字今集叫劇透嘅，講明劇透啦。 係咯， 多謝你。 咁聖何西謀殺案啦，咁如果我講錯，你指正我，我好驚，因為好難兩句講完。總之咧，簡單嚟講就係有對夫婦係香港移民咗去美國，喺聖何西呢個地方，係一個可能係偏僻啲啊、落後啲，總之一個鳥不生蛋咁樣嘅地方，有間大屋咁樣啦。 唔係鳥不生蛋，大城市喎。 大城三分市。 係啊， 即係大 城市㗎。 但係偏僻嘅地方。 偏僻嘅香港嘅比例嚟計。 咁啦，跟住就有個舊朋友嚟探佢、探訪佢，跟住就住咗喺度。咁就透過佢哋發生嘅嘢，譬如可能有一幕又會請咗另外一啲朋友嚟燒嘢食啊之類，咁就不斷透過呢啲場景咧，就展示咗啊佢哋而家嘅美國生活係點樣啊，佢哋遇到嘅煩惱係點樣。咁其實從一開始咧已經感受到，可能佢哋夫妻之間嘅關係咧係有啲問題嘅，即係可能我自己睇嘅時候，即係我唔係淨係睇個作品啦，睇劇我嗰啲感受到噶，即係第一幕係唔好對話嘅。即係個男人有男人做嘅，個老婆呢有老婆做嘅，咁好似顯示咗佢哋有某種冷酷啊嗰個感覺，我只係好強烈嘅。咁又一路疑問啊，究竟佢哋發生咩事呢？咁嚟啦，個 twist 嚟啦。總之呢，佢哋就後面嗌交，好大嘅爭執，因為個男仔一路好想做生意，但係個老婆呢又唔認同佢，咁就成日喺度可能特登啦，即係點呢令到佢做唔到生意。咁最後呢就爆啦呢、這個 衝突呢個佢哋嘅婚姻一路埋藏咗好耐嘅問題就爆，甚至喺嗰個訪客嗰、那個舊朋友面前出現咗添，就產生一個好大嘅爭執。咁最後原來發生咩事呢？個 twist 就係、是、原來呢佢哋好多年前呢就已經係殺咗一個人嘅。咁嗰個人係邊個呢？就係、是、嗰個女主角真正嘅老公。咁啦，咁所以呢咁而家嗰個男主角係邊個啊？就係佢嘅外遇對象。咁呢佢就取代咗嗰個真正嗰個老公嘅身份，就一路呢同呢個女主角呢喺呢個地方生活咁樣囉。咁就一路發生咗呢間咁嘅嘢啦。咁而家發生咩事呢？就係佢嗰個劇本嗰、那個作品嗰、那個故仔就講到呢，佢而家叫嗰個舊朋友呢殺咗嗰個女主角，用返同樣伎倆去取代嗰個女主角嘅身份。因為個男主角已經頂唔順佢老婆啦嘛。咁所以就希望嗰個新嘅舊朋友、啊、你幫我解決佢啦咁樣。咁最尾就冇講係點樣啦。雖然仲有個尾聲呢就暗示我自己 read 啦，就暗示其實調轉呢係冇殺到個老婆嘅，而係殺咗嗰個朋友嘅。我自己係咁睇啦，我唔知大家點睇到。 我都係咁睇。 我唔知道真嘅。咁個故仔大約係咁。咁牽涉到啲咩哲學議題或者主題呢，我自己睇到就係、是我自己最深刻呢就係關於過去嘅。即係我覺得有啲意象呢好明顯嘅。即係第一個關於佢舊朋友嚟嘅時候呢，佢哋蕩失路。好強調一個，佢哋可唔可以走回頭路，佢哋可唔可以重新返去呢？因為佢行錯路，佢要兜好遠先嚟到佢屋企。咁有啲對白呢係講到唔得㗎，唔可以返轉頭㗎。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幾明顯嘅意象嚟嘅。即係就係有冇得返轉頭呢，跟住甚至攞咗人個身份呢樣嘢。即係呢我覺得好吊鬼就係呢，因為個男主角呢係攞咗個真正個老公嘅身份，所以佢重新嚟過，重新展開佢生活嘅。因為呢個對白喺最尾嗰幕都有出現，不如我哋可以重新嚟過咁樣，重新開始。但我覺得呢個就係個核心問題，得唔得嘅呢？即係我 get 到就係反而佢唔得囉，因為佢攞咗個身份，反而佢呢一世都要混喺呢間屋入面，唔可以，因為佢 passport 冇咗啊，佢好驚俾人發現呢樣嘢，困咗喺嗰度囉。即係我自己睇到，甚至移民呢個問題都係牽涉到呢樣嘢，因為移民好多時啲人覺得係重新開始嘛。就係我覺得令我諗得最多嘅問題就係、是、究竟人可唔可以重新開始呢？即係呢個係我覺得令我哋反省得最多嘅嘢囉，喺呢個作品入面。咁唔知你哋點睇？ 我諗住嘥留咗時間我講教授 冇 時間我講 冇時間 得5分鐘你 講我覺得好開心囉，因為我諗你剛才所講譬如關於identity 嘅問題、身份嘅問題啊，或者係可唔可以重新開始啊？人嘅過去係咩？呢啲都有，即係有呢啲咁嘅 element 喺個腦裏面。但係你話即係點樣去 deliver 嗰啲lines 咧？點樣去砌咧？就唔會好針對住某個命題咁樣去。不過我自己因為都係好多年前寫嘅劇本，十幾年啦。我自己好有印象嗰、那個，譬如點解要擺 déjà vu 落去啊？ 係呢、這個又係咯。 有一種點解呢啲嘢？人點啊？人係咪成日都係其實係重複緊自己嘅錯誤啊？咁嗰啲，我覺得都係有嘅。但係咧，你提呢個劇本咧，我覺得好有趣咧，就係、是、呢、這個劇本係我自己會覺得係第一個我唔特別去諗我呢個戲要寫乜嘢 message 出嚟嘅戲，即係反而咧，譬如法文啊，或者流水太平間就好明顯噶啦。咁、我會比較會諗啊，呢、這個戲我想講啲乜嘢，但係好得意去到我諗寫作嘅唔同階段咧，你就會將嗰啲嘢擺得唔同。我覺得我後來係傾向於，我覺得你要寫好人物。如果寫好人物咧，令到人物自己去走個命題出嚟咧，嗰樣嘢嗰個命題係 interesting 同埋闊過，同埋唔同人會有唔同解讀過。你由命題開始出發。 我覺得最後一個 point 喺個作品，就係令我真係喺諗法上有改變，或者因為好多哲學家嚟啲歐陸哲學家咧，海德格爾、沙特好強調人嘅投射去未來啊，好自由咁樣嘅存在主義。但我覺得呢個作品令我感受到就係有啲過去發生咗嘅咧，係真係困死呢一世咯。即係我比較感受到呢樣嘢， 即係唔係咁輕易真係從頭開 始。雖然佢哋都嗰啲哲學家會講 fatality 嘅實況性，但我覺得呢個作品好展現到就係佢真係困死咗喺嗰個咁嘅大屋入邊嗰個感覺咯。我自己最大感受 是我估會係有個補一句就係、是、有機會其實咧嗰啲就夠得啱嘅 in a sense， 即係你其實如果要揀嘅話咧，你真係可以有個重新開始嘅， 但係其實翻返人性上面咧，就係你可以有呢個可能，但你往往未必會咁揀咯。 嗯， 我哋最後， 我哋最後俾 一分鐘， 係 啊，我 最後一個劇就算講法，教授點解要再講咧？就因為教授都其實探到幾個議題咧，好相關嘅。第一就係佢安排一個教，即係其實唔係教授嚟，不過佢個稱叫教授，佢係一個 lecturer 嚟嘅，佢係教哲學嘅，係啦。咁而且咧，佢嘅有好特別一套教育理念嘅，亦都係參與好多社會運動嘅後生嘅時候。咁呢就同我哋即係我諗同我哋仲有得相關多啲嘅主題，哲學啊、教育啊等等。 理想現實啊， 理想啊現實咁、啊。咁好簡單講咧，三秒講嚟講咩？再講啦，就係、是、簡單講就幾個重要人物啦，就係嘅好多教授啦。咁咧佢有一個佢嘅兒生應該咁叫兒生仔咧，其實係佢個哲學系嘅學生嚟。咁有時嗰個發生場景係成中大嚟，即係講好咩中大嘅，有曬中大場景嘅，幾個哲學系嘅學生，咁啊參與好多社會運動。咁係要面臨一個官非，咁同一時間咧，佢個阿媽咧就即係佢個教授嘅家姐啦、妹妹啦，咁咧就係係一個好現實嘅人嚟，即係覺得個仔咧應該要即係比較近即係嗰個我哋要即係社會上既定嘅一啲主流價值。咁而好特別就係咧，面對個官非嘅時候就遇咗一個女學生，係就係 Year One 就想轉去讀 BBA 讀商科嘅，咁嘅時候就會。見到佢個蜕變嘅，佢係會參與一啲辯論啊、討論啊，甚至啲 debate team 嗰啲咩。咁我估最後想講個 point 係咩？就係好得意啊！我估中間探到嘅議題就係究竟教所謂何事咧？即係究竟係要俾我啲 critical thinking， 佢自己諗嘢，要 develop 自己啊，定應該帶到佢某一啲價值觀咧？個價值嘅培養應該喺邊度咧？咁呢個問題會喺度，而哲學中間可以扮演咩角色咧？係啦，咁係咯。 咁我自己睇就係好感受到理想同現實之間嘅關係咯，即係嗰個張力咯，即係我覺得係代表唔同聲音嘅入面嘅唔同角色。咁雖然因為我哋節目時間唔夠啦，即係正如 Cancer 所講，即係一個型嘅劇作家係唔使解釋自己嘅作品㗎嘛。咁所以最後呢個作品咧就留俾觀眾自己去細味。咁我哋就唔俾 Cancer 講啦。咁呢集好開心啦，討論咗唔少關於戲劇嘅哲學，希望下一次再有機會同大家傾偈。Thank you.